人生就像千层糕，要堆叠才有滋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大千，欢迎大家再一次的收听那些年我在立法院的日子第五集的播出。在这一集我想跟各位聊一聊立法委员的收入跟支出的状况，我相信这也是全国民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都很好奇的。当然一开始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立法委员的收入了啊。立法委员每个月的薪水是19500元，这个薪水的水准大概等同于一个部会首长或者类似县市长的薪水了哦，就19500元。那么每年的年终有一个半月，这是法律规定的，就比照这个军公教同仁，大概就是一个半月的年终奖金。然后呢，有一个每年可以领的文康活动费啊，其实很有限了，就是1840元。通常我们把这笔钱会拿来办这个补贴给我们助理办的这个什么年终参会啊，或者是春酒的活动了、啊。然后再加上立委每一届哦，就是每四年由编了56000元的健检费用，就是四年可以健检一次是56000元。当然你也可以每年来去做健检，比如说你就除以四嘛，所以你一年大概就是有14000元的健检补贴，如果超过了你就自己付费哦。所以每年的立法委员个人的收入大概是258万7590元哦，258万7590元，这是每年立委的固定的收入。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国家还有补贴了立法委员办公室的维持费哦。办公室的维持费包含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事务费，每个月有14672元的事务费，就是你要买纸张啊，买这个印表机的这个碳粉啊哦，各式各样的这个办公室事务的文具的支出哦。那么第二个就是叫做服务处租金的补助了哦，就是每个月大概有20000元。服务处租金的补助。第三个是文具邮票、哦、就每个月有15000元。然后第四个是电话费，每个月可以补贴办公室电话费是12000元。而且我记得这个电话费可能不是办公室电话费，这应该是手机的电话费的补助、哦、或者是地方服务处的电话费的补助。然后这个再下来是邮料费，每个月可以补贴14040元哦。然后最大的一笔当然就是助理的薪资啊、哦。那么助理的薪资，每一个月哦，国家会补助给立法委员412000元，用来请助理的钱哦。然后再加上这个每个月还有助理的加班费的补贴，有82400元。然后助理的年终奖金就如同我跟各位讲的，是维持一个半月的标准哦，大概是61万8千元哦，61万8千元。然后每年还会补贴给立委一笔20万元的叫做国会交流事务费，通常就是办出国啦哦，所以各位有的时候看到立委组团去出去，往往或者是立委自己个人去出国，去出国访问啊，或者参加活动，都是动用这笔叫做国会交流事务费。就你只要拿出你的机票来申报，你就可以拿走。比如说一年申请两次，你就一次10万元哦，他就补贴给你10万元。所以总计起来啊，每一年每一位立委的办公室的维持费大概可以拿到765万9344元。好，这听起来这个两个加起来啊，就是立委的主要的收入啊，加上办公室的维持费，大概一年可以领1000万元哦。但是这笔钱听起来很多，然而事实上，当个立法委员，我必须坦白讲哦，是一个开销很大的工作，这个花费哦，相当相当的繁杂。所以我先简单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哦，譬如说，像办公室事务费哦，他每个月补贴给立委14672元。说真的哦，这笔钱要很节俭的使用，因为我们要买信封，要买纸，要买这个油墨，要买各式各样的办公室事务，订书针、订书机啊，什么回文针啊，什么夹子啊之类的东西哦，就是档案夹啦哦。所以其实每个月大概差不多都花完了，可能有的时候花多一点还会倒贴哦。 然后服务处的租金补助每个月补贴给立委20000元，但是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我刚跟各位提到了，就是以前在大选区的时候，整个桃园一个选区，那么通常立委可能设一个服务处就够了，因为选民实在太多了，你也不可能每个乡镇每个区都设啊。可是后来变成单一选区两票制之后，比如说像我的选区是桃园市的第六选区，包含了八德、大溪、复兴乡跟中立12个里，大家看看这是4个行政区，那我怎么可能只设一个服务处？我设一个服务处，其他的行政区就把你骂死了，说是孙大千只重视八德不重视大溪，那不是自己讨骂哀吗？所以你只好在大的行政区都要设服务处哦。所以这服务处的开销其实坦白讲就是一笔蛮大的支出，他虽然每个月补贴20000块，可是说真的这个光付房租都不够，所以这笔钱也是把它花完了。然后再来这个文具邮票费就是跟办公室事务费差不多的使用方式那么每个月有15000元，那么这笔钱其实也是大概一下就把它花光了，大概不会剩太多钱因为我们也实在有往往要寄很多相关的这个资料了然后不管是协调会的会议内容，或者是你要发给选民的这个选民服务的回函这些东西非常的繁杂所以每个月的15000块也是一下就花光了。那电话费也是如此那么各位知道吗？你在地方的服务处，光你接电话的电话线就要接好几支然后每天也是打不完的电话所以这个费用其实蛮高额的。然后油料费每个月补贴了14040元，对于外县市选区的立委特别是那种比较近的，比如说基隆啦像桃园像新竹大概还有苗栗可能还会用开车，当然其他的立委就是坐高铁了啦。但是像我们桃园来说，我们大部分都是靠这个开车的。说真的，每个月油料补助14000块根本不够。我记得我过去在担任立法委员那段时间我常常一天往来这个桃园台北这样子赶大概一天也来回个7-8趟七八趟就是说等于说我一天到从台北到桃园4次，这样来回跑4遍，所以我常常笑着跟我的助理说，我很长，每天很长的时间大概都在高速公路上然后都在车程当中。各位算算看嘛，一次你要来回去一次可能就要40分钟，对，所以如果来4遍的话，等于是你就花掉了160分钟，来回总共跑8趟的话，你就花掉320分钟的时间，今天5个小时都坐在车上但是更大的开销就是油费了那么所以我的车子往往大概一年吧就买了台车，一年就10万公里了因为实在是太长了，在这样奔波的跑来跑去，所以这油料费也并不够那么公费的助理的薪资大概是412000那么这对立法委员来说，就要看你是不是认真的在做问政跟服务。那么当然对于单一选区之后的立委你在地方上都要安排足够数量的助理，因为各位知道，当一个选区只剩下一个立委的时候，你的选民服务的量一定会大增然后所有的活动都只能邀请你因为你是唯一的一个立委，别的立委也不会来所以如果你没有来，你的助理又没有来，你就等着被骂死了。所以往往在地方上你就要安排更多的助理所以看起来412000很多，其实坦白讲也蛮有限的，因为你要在国会请法案助理，你要请做地方建设的助理，你要请做服务的助理所以我记得我在担任立委的时候，我大概光请助理我就请了十几位，所以你算算看，10几位412000，有的时候还不够所以还要拿自己的薪水去倒贴那当然这笔钱也是最近各位常常看到的什么叫做诈领助理费的来源就是不管是立法委员或者是县市议员，都有这种公费助理的补贴的费用那么有一些立委或者是有一些县市议员他们就会把这笔钱放到自己口袋了，于是他们就会找一大堆人头来报助理然后再把这些钱提领放到口袋里。那这样的操作方式当然就是涉嫌贪渎了所以各位常常看到很多什么县市议员因为诈领助理费然后被收押或者被起诉这个案子真的常常发生。所以 你看一位立法委员，你就光看他的助理群就知道了嘛。其实坦白讲，你走进他办公室，你看一下有多少人，你看看他地方的助理有多少人，你就知道说他的助理费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虚的哦。因为如果人数真的很众多，坦白讲，这个助理费一定不够。那可是如果你走进办公室只有一两个助理，然后办公这个地方服务处看起来人力也很有限，那这41万多每个月的薪资绝对花不完哦。所以当然就有可能拿去被用人头来报助理，然后拿好处哦。然后当然这种事情我跟各位提过嘛，就纸是包不住火的啦，就是没有永远的秘密，就难保什么时候总是会被掀开来的。那还有一笔就是加班费嘛哦，那加班费其实我们通常也花得干干净净，因为有的时候各位知道我们的助理很辛苦，他礼拜六礼拜天可能还不能休假，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是行程最多的时间哦。就是我跟各位聊过嘛，就立法委员最怕就是假日哦。那在你的假日，你的助理加班，你总不能当个惯老板哦，就完全不发加班费吧哦。所以有的时候你还要用加班费去补贴，那么包含你的驾驶哦，每天从早上可能7点钟就载你去跑行程，一直跑到晚上10点哦，那一定是超时工作的，所以这个按照劳基法的规定，你一定要发加班费哦。那么接下来当然是助理的年终，这也是本来就是属于助理的费用哦。然后最后一笔像国会交流事务费哦，这点当然算是立委的福利了、哦、所以立委大概每年可以出国2次，大概1次10万元嘛哦，就是国家会补贴给你、哦、那至于说你花的有没有超过10万元，那是另外一回事哦。所以有的立委可能就去个香港哦，他就报个这个国会交流事务了啊、哦，然后就把这10万元报销掉了。但是坦白讲，我要跟各位聊的是说，以我过去这14年担任立委的经验哦，就这个一年大概1000万的收入哦，当然坦白讲哦，就是说对一个你没有这个外快哦，就没有赚额外的钱，你没有兼额外的工作哦，或者是你没有其他可以赚钱管道的专业立委来说，其实负担算是蛮重的。所以我过去在担任立法委员那10几年里，往往都要用自己每个月的薪水去倒贴哦，不管是倒贴油钱、倒贴地方服务处的开销、倒贴助理的费用哦，所以算是挺辛苦的哦。这也是当然很多为什么有一些立法委员最后把持不住哦，那么最后就腐败了、堕落了、沉沦了哦，然后最后就被淘汰掉了。那就是因为实在开销太大了，而且我刚才我要跟各位讲的，我这个开销还是属于日常的开销哦，我还没有讲到选举的开销，那又是更惊人的一笔费用哦。所以这个日常立委的开销为什么会这么大？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嘛，就是你要维持一个服务处的运作，这笔钱就不是小钱，而且你还不是一个服务处，你要好几个服务处哦。然后每个月我光花在这个红白这个帖哦，就是告别式跟喜宴的这个告别式，你要送一个这个挽联哦，然后喜宴你要送一个中堂，这都是最便宜的咯，还没有包红包哦或白包哦，这个我都没有算在里头了。像以我过去当立委的时候，每个月光是花在红白帖哦，就是说写挽联的支出，大概就要花掉2万块台币，那么中堂大概也要花掉2万块台币。所以大家想一想，光是中堂跟挽联，我一个月就要支出4万块台币哦，这笔钱只能硬邦邦的从你的自己的薪水想办法贴哦。然后这还不包括包红包跟白包哦，就说其实通常啦，就是正常的立委的收支状况，应该没有办法每一场都包红包或白包哦，因为我跟各位在前几集聊过嘛，就我们一个月大概有70、80场的告别式或者是喜宴哦，你说你都包红包跟白包，这是多惊人的费用。我简单的算给大家听好了，就说假设我一场告别式我就包1000块做白包哦，那么我有这个每个月都有将近100场哎，各位知道这就是很大的一笔支出了哦，就你就光这笔钱就是10万块了。那么如果这个同样的100场的喜宴，我每一场包2000块哦，那你不啰嗦，你又是20万的开销。所以一个正常的立法委员，他绝对做不到每一场喜宴或告别式都包红包或白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如果你以他的薪水哦，怎么花都花不起这笔费用哦。 那么，所以我过去当立委的时候，其实，通常啊，就是说，除非是很好的朋友，或者是很熟识的地方的这个朋友，我会包。可是，一般比较不认识的、不熟识的哦，我大概就是亲自参加，或者是派助理去这个表达这个恭喜哦、祝贺就够了。但是往往也因为这样会被地方人士批评哦，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也蛮心酸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当立委最常被地方人士骂的就是有史以来最小气的立委哦。其实不是因为我小气啊，是因为我的收入实在有限了，我花不起这个钱了。我知道有一些立委很厉害，比如说某一位立委哦，这个重量级立委，他去过当时要参选的时候，在他那个选区是怎么把知名度打响的，你们绝对想象不到哦。每一场喜宴他不啰嗦先包6000甚至包10000、一个红包包10000的，大家想想吓死人了。这个哪一个这个喜宴的这些家庭拿到一个10000块的红包不感恩戴德的，说哇这个立委好大方哦，出手好大哦，然后这个感觉欠了他一个人情哦。所以呢选举的时候可能不用买票了，有没有买票我不知道了，但是问题是光在这种红白帖上哦，就是这个先包个什么10000然后这个白铁可能不啰嗦包个什么7000哦，这很惊人的开销大家想想，我说过一个单一选区之后的立委每个月的红白喜事大概都有各100场哦。那如果今天有一个立法委员可以包给你个一场喜宴的红包就包10000，你除了在感恩戴德的同时，你应该也要想一想说他从哪搞来这么多钱的哦。所以往往这些立委都有一些赚钱的管道哦，这个我不敢说 A 钱啊，但是赚钱的管道，但怎么赚钱呢？等我下一次再找一集来跟各位分享哦。我先来讲一下这些支出哦。所以各位知道，其实像这些支出就是很大额的负担哦，就是这个是立法院并没有补贴给每一位立委的，所以立委最后就只好自己想办法吸收掉哦。那还不要讲说我们在地方上因为大家想想，往往很多社团的活动比如说每一个里每一个公庙办活动，你想想看，你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往往这些活动的主办人都希望你提供一些比如奖品啦餐饮啦这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我还记得我那十几年里往往为了这件事情真的是想破了头。为什么呢？各位知道，因为立法委员有一个贿选的标准就是很多人是不在乎啦，就是没当做一回事啊。可是因为对我们这种你说奉公守法或者说胆小怕事的立法委员来说，我们当然会很在意这一点哦。所以我就跟我的助理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提供餐点啊什么的都尽量在贿选的标准范围之内，所以大概就是35块作为上限哦。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各位知道我们过去当立委很长的一件事情就是早上去送车，就你绝对想不到，就是我以前没有当立委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天哪，原来这个每天早上有这么多游览车出去出游就每一个里啊，每一个社团啊，办各式各样，还有每一个公庙办进香都会去出游，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要劳力又要伤财先说劳力啦，就是说每天这个发车时间可能是6点啊6点半所以你要起得很早然后你就赶去这个游览车上跟大家致意，致完意之后呢，你站在下面跟大家挥手，看着游览车离开这就是属于这个出力的地方那么但是伤财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通常这个主办人不管是里长啦或者是什么社团的理事长啊会长啊，他都会希望说立委是不是可以赞助个早餐啊赞助一点饮料所以呢小气一点的像我们这种立委可能有的就赞助饮料了赞助饮料你就赞助矿泉水，所以我记得我过去又花了钱去做矿泉水上面有这个我的照片有我的名字那至少让人家知道那矿泉水是你捐的这个是最基本的，各位知道，就现在你看到议员啊什么，通通都有自己的品牌，就自己的矿泉水了那这是最基本的。可是往往他会要求你说，那你要不要再提供个早餐那就很辛苦了。提供个早餐，我们要提供大概30块以内的早餐嘛，各位算算看好了，一台车50人，30块就是一台车1500元的支出。那往往发车都会发2台到4台左右，你就算两台好了，一个里发两台车，两台车的话就是光一个里你就要先贴 3000块下去哦。可是各位知道一个里哦，一年拜好几次哦，那更不要讲说在我的选区有将近100个村里啊，就还我还没有算什么社团跟公庙啊，光算里就有这么多了。那各位就可以算得出来，这是多么庞大的一笔开销，对立法委员来说其实负担算是蛮重的哦。那么当然还立法委员去参加什么社团活动的时候，这个有一些立委还会包钱哦，比如说参加一个什么女青年会的什么活动，他就先包个3000，包个5000哦。那当然这些主办方都非常的开心，这个非常的高兴哦。可是这实在是我过去当立委没有办法做到的事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被人家骂哦，就说是最小气的立委。各位想想看啊，我们平常参加这种社团活动，一年大概一个，不要说一年了，先从一个月算好了，一个月我大概就有30-40场哎。我一场包2000，大家算算那是多少钱了？30-40场，一场包2000，这笔开销有多大？好，那立委一个月不过就是赚19万，我刚才也念给大家听了，所有的这个补贴里头也没有什么社团活动补贴啊，完全没有这些补贴，所以这些钱理论上来说都是从自己口袋掏出来的哦。那如果你想当一个清廉的立委，你没有对外去兼差 A 钱捞钱，你根本不可能负担得起啊。所以我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失望哦，就是说你看到很多选民在称赞某些人很大方的时候，你就会想说，你一方面希望立法委员希望民意代表清廉，你一方面又希望他在所有的活动大小的什么各式各样的活动里头都能够很大方的包括红包或提供点奖品，那难道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些钱要从哪里来吗？这些钱最后不是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吗？所以其实这在接下来的几集我到时候来跟各位来介绍一下立委是怎么我看到的哦，很多立委是怎么赚钱怎么捞钱怎么 A 钱的，大家就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哦、真的是千古不变的道理。那么很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的播出，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聊那些年我在立法院所见所闻。